的把手挥，就往贾母的房里推呀。见祖母就要行家礼，贾母等人急忙跪倒啊，拦住了贵妃，一肚子的话儿不知从何说起呀。那元春强忍泪，硬把那小文望脸上跪，说我入宫多年，今才相见，娘儿几个不说不笑，反倒伤悲，少时我便离了去呀，指不定何日再能回。言欢未尽就说不下去了。家中势力在帘儿外，躬身低头双手垂，问安虚行群臣礼，元春紧紧那皱双眉，因说道，这骨肉分离呀，终无一去，何如那田舍之家，天伦之乐却得罪。那家中听此言，眼含热泪，可以开口，那言谈话语呀，还透着恭维，说臣不才，寒门草舍，飞出乱峰，望贵人勤慎公肃，把君陪。又骑到那园中的额边，乃宝玉锁你。元春闻听，喜上了双眉，因笑道：“宝玉的才学，国有长进了，却为何不来让我见你回？”贾母道：“无知外难，不敢擅入，一去花园春的心又勾起了伤悲。我们长姐有弟又如母子啊，我对他自幼儿怜爱，体贴

今年才十几岁，天天的蜜水，日日喝，年龄半岁，红情艰难道路的曲折，革命先辈洒热血，才筑成了辉煌的共和国。二十年的腾飞，解说过上苍老，还要努力开拓神话改革，新世纪将展现崭新的风貌，新世纪将展现全新的生活，笑迎挑战雄关过，总有那艰难险阻一束啊，是日记一束，你隶书金函须自信，一道道年轮就是一次次拼搏，的人格，看他们激情潮涌，心头热，四方间光辉的未来壮山河，这世界众多的友人心振奋，掌声中有人吟唱，